seems like I've lost it all. And everyone around me is waiting for this girl to fall.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个大型全媒体互动交友栏目，我们密切关注年轻人的情感的状态、情感的问题，也希望用年轻人独特的方式进行解决和分享。那么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博虎点秋香。 嗯，欢迎大家，我是子萌。嗯，那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你想我们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啊，主持人的风采，还有我们新这个搬进的直播间的 风采，对，太激动人心了， 特别的棒，特别豪华感觉。 对， 那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点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跟我们面对面实时互动。那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博虎点秋香节目。 嗯，我发现咱们几个的这个宣传照一下子投到那么大，觉得好骄傲呢， 因为后面有一个大屏，对，听众现在可能看不到，可以脑补一下，我们两个后面是我们两个大合影。 对，我们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利用626那天我们是正式开播，今天我们也是常规版的第一次在我们的新的直播间进行直播，所以说今天我们俩心情特别激动。我觉得今天的嘉宾估计也很激动。 嘉宾一直在环顾我们的新直播间， 对，因为 真的面积很大。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镜头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要看哪里，因为太多了。 对，然后还有这个新的展示区，对吧？才艺展示区呢，以后呢，您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这个嘉宾精彩的才艺展示。 嗯，那么咱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呢叫志成，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志成给大家打个招呼。志成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志成。大家都管我叫成成。 啊， 成成你好。 我今天来到这儿就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那平时有没有什么这个兴趣爱好呀，还有什么休闲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就是自己待着时候其实挺无聊的，就是听听歌，然后没事干了就特别喜欢自己出门走路，就是到哪儿都是走着去，然后啊这样不会特别浪费时间，也能锻炼身体。 哦，志成说平时他是一个生活稍显无聊的人，所以说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就希望各位喜欢志成、对志成感兴趣的各位朋友尽快跟他取得了联系啊。 对， 我们在节目最后也会留下他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我们志成就不再孤单了，因为有小伙伴了，对不对？ 其实这个我们说无聊这个事儿呢，其实日子过久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哈， 对， 细细品好像大家都大同小异，就说起来是挺无聊，但其实呢无聊之中还会有别的新奇的事情， 小的乐趣， 小确幸。 是的。那志成你平时这个有什么爱好吗？就是才艺之类的。 我就是挺喜欢听歌的， 听歌， 但是唱歌不是特别好听。 哎，你平时都喜欢听谁的歌？ 我 看有没有你的相同的歌迷。 我挺喜欢听民谣的，就是像摇滚和流行的歌曲我都特别少听。 民谣就是我觉得感觉近些年在国内好像慢慢从比较小众的一个分支开始走向了一个比较大众化的，就很多人都很喜欢听民谣。现在 是的，没事的话就是下雨天或者说自己一个人确实无聊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听一个民谣的确能够排解自己的孤单哈。那你有没有喜欢的歌今天给我们展示一下？ 对，可不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来个小才艺好不好？ 有的有的。 那就张口就来吧，好不好？ 对，给我们清唱一小段来大家听听志成的这个歌唱。 听听志成的声音。 想眼睛再为我点一颗，火车上的情侣也不多，你推荐的歌我都听过，听过后和你一样寂寞。 哇哦，还说自己唱的歌不好听，我觉得起码来说 很有味道， 调是准的。 我发现就是自从我坐在彤彤旁边，他对大家的歌唱要求已经降到了调是准的就可以了。 对，每当我坐在萌萌这个位置的时候，每次说哎，今天是不是有点紧张，这个歌调不太准。今天我坐在这个位置就光顾着说那个欣赏我们嘉宾美好的一面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个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进一步走进志成的内心世界，看看志成平时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与这首歌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 对， 好不好？ 那这也是他比较喜欢的一首民谣，来自赵雷的80年代的歌，大家一起来听。其实赵雷是一个就是我还挺喜欢的民谣歌手哈。彤彤，你有没有听过他的歌？ 我们先来听歌吧。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来。那么刚刚我们也是欣赏到了赵雷的这首80年代的歌。我觉得很多的朋友相信听过赵雷的很多的什么成都啊等等一些歌曲。那么这首歌可能相对来说听的朋友不是那么的多。 对。 那么我想问一下志成，你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 因为在很久以前，就是那个赵雷成都火的时候，我那时候也特别喜欢听成都 啊， 我觉得成都就特别特别的好听。然后就是有一天我和我爸吵架，然后我就出门了。出门之后我好多天没跟我爸说话。 你这是离家出走啊，小伙子。 我在奶奶家住。然后就是每天都听歌嘛，然后有一天就听到这首歌，然后我听歌就是特别喜欢听歌词 啊， 然后就听到就有他说那个，就是 就是人和人之间有隔着一种距离， 嗯， 然后就是你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你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和我爸就吵架挺不对的， 嗯， 然后就是觉得，然后那个挺舍不得，然后 嗯， 又有点想我爸了，然后就觉得这首歌词儿写的特别特别的好 哦，一首歌的歌词改变了一个少年的心境。我觉得大家没事儿，就是跟父母如果说有什么争执矛盾的时候， 听听80年代的歌是吧？ 对对对，这首歌值得推荐啊。 赵雷可能没想到自己写这首歌的时候出来会是这种效果。不过说真的，就歌词产生之后，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它已经不属于原创者了，就是每个人会对这首歌有不同的理解。 是的，歌词还有包括歌调，它的其实都本身是有魔力的，因为我们在听的时候自动会有他对他自己的理解以及我们独特的感受，那么经过自己的这个大脑一转化之后呢，就变成了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了。 是的， 对，所以说我们每次这个一首歌两颗心的时候展示，其实不仅能够展示一首歌，展示了一首就是这个我们的各位的嘉宾他平时喜欢的歌的类型和歌手，也能展示到他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心境和不同 的 理解。 对， 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花椒平台上，我们能够看到各位朋友能够有相同的感受的，可以留言跟我们的志成进行互动。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个环节，叫做我们的互动话题。嗯，这个互动话题今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我是特别本人特别喜欢这个互动话题。 是因为今天互动话题啊，因为咱们现在是北京时间7:41整哈，所以说现在可能很多朋友还在去吃晚饭的路上，或者刚刚吃完。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我也是非常的合时宜。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咱们这个话题，我觉得先让志成来说吧。今天互动话题你最感兴趣的， 对， 想聊什么？ 吃。 是吃。 对， 嗯，平时吃的话大家都喜欢，但是说吃能跟自己有故事有联系，其实可能大脑突然一想并不太能想得起来。 对，而且他今天选的这个故事呢，就选的这个题材吧，算跟我也有点联系，我也跟这个题材有故事，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跟很多人都有故事有共鸣。 对，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小段。 对，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展示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究竟是什么，好不 好？ 好， 嗯，来。 菜籽油在中国有千年的历史，使用广度上贯穿长江流域，给各菜系的厨师创造了施展技艺的舞台。红油的烹制必须使用菜籽油，秘诀掌握在四川人手中。煸炒使辣椒迅速脱水，渗出香味儿。 好的，我觉得相信各位听众虽然没有看到画面，听到这个非常熟悉的声音也能想到，就是舌尖上的 中国。 那为什么说舌尖上的中国，萌萌？ 舌就是我那会儿，哎，我觉得我们先听一下志成聊一下他的故事。 行，我觉得今天咱们先破一下题，因为听到舌尖上的中国，因为咱们有互动的歌曲，对不对？今天突然来了一段这个纪录片，然后聊舌尖上的中国，我们不仅跟吃有关系，那么肯定是跟这个舌尖上的中国有一些联系和故事。 对， 那志成，你跟这个舌尖上的中国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嗯，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嗯， 我那时候家里人，我爸我妈也不给我买手机， 嗯， 然后我不是特别喜欢看电视，就是从小都不怎么看电视， 嗯， 然后就是那种在自己屋里待着，要么写作业，就是要么看书看漫画之类的，就有的时候一块橡皮能玩2个小时的那种。 哇， 然后 你这浇花吗？你在上面 有，然后有一次 橡皮章， 对，有一次我就是到客厅里看电视，然后这时候正好那个纪录片频道在演这个舌尖上的中国，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就是推荐美食的节目，然后还能讲出就是中国各地的特色， 嗯， 然后就是感觉就吸引了我，然后就是从舌尖上中国一舌尖上的中国二我都看过很多很多遍 啊， 然后之后就每次都特别守时的，然后 守在电视机前准备更新哈， 对，准备看这个节目 啊。那其实你看了这个不仅是解闷儿了哈，能不能给你就出会不会就是因此会做饭了，或者说怎么着的，有没有什么技能带来？ 嗯，就是更想吃，更喜欢吃了。 哦， 就是对吃的文化更了解，更会吃了。 我以为 去四川就得吃那个红油辣子。 对，我以为志成这人会说：“哎呀，其实啊，我通过这两部纪录片，我学了很多的菜式，我考了一个什么厨师几级证。” 那个很难很难的，就是就为什么说这个纪录片之所以动人哈，它不光是说拍吃的拍特别诱人，它背后藏的很多文化的底蕴的东西， 没错， 还有那些吃背后的人背后的故事，才是这个真正打动人的。 点。 嗯，我想问一下志成哈，你声音也很好听，平时有没有说也有没有刻意的去学一下这个李丽宏老师的这种配音？有没有模仿一下？ 哦，没有，就是说话就是这个声音 啊。然后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配一下年轻人不同的版本的这种风格哈。那其实我还想加一个问题，我既然是博虎点秋香啊，既然是一档情感节目，我们之前也问过很多嘉宾一个问题，说啊，你现在不会做饭对不对？现在还不会做菜技能，那肯不肯为你喜欢的人，不仅是恋人、朋友，或者说家人，肯不肯为他学厨艺呢？ 嗯，我很有兴趣，就是给别人做饭。 嗯， 就是在家里的时候，我哥就是我的家人。 嗯， 他们又是也就是有的时候有想吃的，然后我就是特别感兴趣的，想去给他们做一点吃。 啊， 这个心态很好。 简单的会，现在简单的会做一些哈。 嗯，对。 啊， 就是复杂的也愿意去学，就是、但是还是有点胆小。 嗯，我觉得志成，咱们听他说话声音，很多听众应该发现出来，应该是一个小男生，就是声音也很温柔哈。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哎，他我从他的聊天中发现，他是一个其实，特别能够懂得理解别人，而且有担当的一个小伙子。我们跟他刚才聊天的时候也发现， 而且很孝顺，对家里人的关系都很好，也很愿意去付出自己。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不仅是志成来聊，不仅是我们俩也加入吃货的这个范畴里面哈。 嗯、 各位，我们喜欢美食的，喜欢做饭的，喜欢吃美食的各位朋友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九八二魔力工厂，我们的这个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进行互动。 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 嗯。 那么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呢是花椒平台，在那儿您可以搜索活力九八二来收看我们的波呼点秋香直播。 嗯、 那么我们也会在节目即将结束，也就是差不多55分左右呢，公布我们每期嘉宾的联系方式。 嗯、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就继续听哈。 嗯，我们是波呼点秋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节目。那么各位可以听过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都可以哈。 对， 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也是我们的志成，志成刚刚聊了厨艺，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我也很感兴趣哈。 嗯、 说志成说平时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永远不会觉得无聊。 对，他说，偶尔会无聊哈，也需要朋友的存在。但是大部分时间觉得，哎呀，自己可以玩橡皮2个小时。 那个是人家初中的时候。 那你平时就是怎么去适应这种独处的这种感觉呢？ 对， 就是我不感觉无聊，就是我感觉什么时候都有事儿干。 嗯 啊， 比如说呢，都可以干点什么呢？ 安排的比较充裕，就是早上我起的比较早。 嗯， 然后起来之后吃完早饭， 嗯， 我就是干什么都可以，就玩手机啊，听歌， 嗯， 然后就是我，然后就是不会感觉无聊，就是有的时候无聊了，然后我无聊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闲的 啊， 然后就特别喜欢出去走，就是天无论冷还是热。都可以出去走，然后走的时候就是听歌听歌之类的，然后再顺路买点吃的。 哦，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在自己独处的时间里会自己给自己找事情做的一个小伙子。 嗯、 那我其实也想问一个问题哈，说假如给你设置一个情境吧，说在一个下雨天的午后哈，又是下雨天，那是假如说可以两手选择，可以打个电话给朋友约出来看部电影，或者说自己在家里看电影，你会选择哪种呢？ 我选择在家里看电影， 自己独自看电影。 在家看电影， 对， 因为夏天太热了，是吗？ 不，因为下雨，下雨天就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 啊。 但是如果下完雨之后，就那个时候是夏天最舒服的，非常乐意出来走一走。 对，志成你呢？ 我也是选择在家里看电影 啊。其实你是一个很享受自己独处时间的一个， 对，我觉得是这样， 是吗？ 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有朋友找我的话，我也会出去找他们。 哎，但你会主动去联系朋友说我们一块出去一下？ 我这个人不太会主动联系他们，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会麻烦他们，就是他们不愿意的时候，然后我去找他们，他们 很尴尬。 对对对，又可能会不好意思拒绝，然后找我出来玩的不是特别尽兴的。 很有道理，非常贴心，很懂得怎么为别人考虑。 但是我觉得也要鼓励一下志成。 对，鼓励志成，还是就是有没有机会，咱可以多问一下朋友。 对， 能不能出去玩？ 拒绝就拒绝呗，是不是？ 你看彤彤约我，我从来都是直接拒绝。 没有没有，他其实每次都答应我，就嘴硬而已啊。那个，你平时你的朋友爱玩的一些朋友，就频率玩的比较高的这些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特点没有？就性格上， 就我属于那种比较闷的，然后慢性子，就是，然后他们我的朋友都属于那种愿意跟我相处， 然后因为我比较随和，就是几乎不跟同朋友生气 啊、 尤其是自己的好朋友， 明白， 很好相处，脾气也比较温和。 就刚才其实我那个问题问的也挺切入点的、就是愿不愿意为家人朋友和恋人学做菜，他说了非常非常愿意、就脱口而出，非常直爽。 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奉献型的、 是奉献型的， 奉献型的人格。 对，而且他说刚才我们问了一个问题，说那个假如说平时自己独处啊不找朋友的这个原因，他说了可能怕别人尴尬，别人在忙、啊去打扰别人的生活、我觉得可以大大的放松这块的警惕、我觉得可以就是没事多问问，多出去玩一玩，因为朋友之间还是要通过交流和这种啊小小的碰撞来促进彼此之间的关系哈。 是的， 我觉得今天就是发现这个志成，虽然说他说他是一个就是平时生活中偏安静，偏这个温柔的美男子哈，但是说起话来，说起感兴趣的话题来说， 可以滔滔不绝， 可以滔滔不绝， 很有表达欲望。 对，我觉得非常好，而且镜头感也很帅哈。可以，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 真的很帅。 对，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魔力工厂”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志成了哈，帅气的小伙子。我觉得咱们聊了一些互动话题，简单对志成做了一个了解。我们接下来应该全力反向了吧，对不对？应该问问志成喜欢交什么样的 朋 友？ 对，想找一个什么样的或者什么类型的朋友？ 对，我们先给志成五个关键词吧，从一二三四五，就是从相对来说最重要到相对来说次重要的这样一个顺序，用五个关键词形容一下普通朋友，就是友情上，你觉得作为一个朋友的话，哪些特点是值得你非常深交的一位朋友？第一点是什么？ 最重要的还是愿意跟我相处的。然后第二点就是，有决定，就是他能决定的事，然后也是我能接受的那种。 哦，你要，其实他想要朋友的 是，他是不是想要一种决策执行能力相对比较强 的？你是一个在就是在群体关系中属于一个就是就是跟随 别人， 别人 做了决定，然后你 执行者 就跟随，是这样的吗？ 对，我属于那种挺喜欢听取别人意见的 啊、 就是别人说什么我都尽量去答应。 其实我也是，就是点菜的时候，尤其是特别出点菜，人家问你说你要吃点啥吃啥，点啥吃啥，至少可能是这种。 我设置一个情景哈，在这个我们由这个关键词引出的哈，假如说志成，咱们三个哈，萌萌还有我，咱们三个来到一个餐厅，这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想点的菜，可是呢咱们今天的食量啊只能允许咱们点两道哈，这个条件相对设置的有些苛刻哈，我是现想的。 对， 那么志成，你会这时候会，假如我让你发表意见，先发表意见，你会怎么说？ 我先听你们的。 假如说我们点了各自的，我们没有顾虑你的感受，你会怎么做呢？ 对，你会感觉很难受吗？ 不会不会，因为我喜欢吃的东西太多了，点什么吃什么。 这他是爱朋友，爱就是这个照顾别人的心理已经爱入到骨髓里面了。如果说换成我跟萌萌的话，我觉得我们俩肯定会，志成你先点。 对对对， 好，也希望志成的各位好朋友们以后跟志成相处的时候多听他的意见哈。 对，我觉得这是有时候需要别人稍微推一把。 是，他实在太好了，他太暖心了哈。 你是不是很少会跟朋友起争执？ 对，几乎没有跟朋友生过气。但是 会有什么在友情中就是你这个点实在 不 能接受的吗？ 就是我有几个也特别不好的点，我就是特别不喜欢别人，就我不喜欢的人碰我的东西，但我不会说。然后我就是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点，就是我不喜欢的人，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 就是你是那种一眼看上不喜欢的人，还是说经过就是长久的交流之后不喜欢的？ 就是长久的交 流 吧。 嗯、 然后还有就是太闹的人我不太喜欢。 因为他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对 不对？ 所以找一个安静的美少女。 对。 安静的美朋友们。 对。那刚才说了两个关键词，还有三个，咱们继续来描述一下。第三个会是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太闹的人。然后第四个就是知道我脾气什么样，然后还跟我 故意的。 对，就是对着来的那种。然后第五个就是不要和我那个性格之类一样，因为这样 太闷了。 两个人坐在那儿，像什么两眼无言泪千行， 此处无声 胜 有声。其实不是啊，并没有胜有声哈。我觉得发现志成刚才咱们也是聊了，突然来了一个神转折，然后志成 突然开始聊不喜欢的朋友、 哎、但我觉得这事儿吧就是说、咱用排除法把这五个特质排除出去之后他都是可以接受的， 对，可能这样适合的朋友会更多吧， 对，范围更广一些， 对，我们脑洞清奇，我们来了一个不同的思路迂回曲折、那最后我觉得再用两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你对未来的另一半有什么期待， 对， 两个关键词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两点， 对， 就是他比较活泼开朗， 活泼开朗，但不能太闹， 对， 对，不能太闹， 第二个 就是理解我，然后喜欢我，我也喜欢他，能合得来 啊、 别的没有太多的要求， 哎，我一听他说话，感觉已经到那个言情小说里面那种青涩的十八九岁的校园男生的那种说话，就是腼腼腆腆的那种哈。 是的， 刚才聊朋友的时候，他还其实有一些自己的那种意见，什么你什么样的人，我不是很喜欢。 我觉得他会是那种非常照顾女朋友的，然后女朋友可以带他到处去玩，我觉得这种就是帮打开新世界大门，两个人没准也会相处的非常来。 没错，我相信一定的。那么，志成，你觉得今天？到这个时机了，可不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呢？微信、微博、QQ 都可以。 QQ 吧。 QQ 是什么呢？ 970-435-777-777-770-435-777。 我发现这个环节自从开始了以后啊，萌萌这个记数字的能力越发的强劲了啊。 九什么来着？ 好，相信各位对志成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记下了这个 QQ 号。如果您喜欢他的话，也可以通过这种联系方式加上他，跟他一起来聊聊天。 对。 那么今天我们的博虎点秋香时间。也是非常的短暂、那么我们明天呢还会有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嘉宾， 是 和非常期待的我们的 小王子哈， 对，非常，今天咱们先来预告一下哈，那明天我们就好好期待一下，享受一场耳朵的盛宴， 9:30不要错过北京青年广播 FM98.1 博虎点秋香节目。 好，再次感谢志成，也感谢各位我们的在收听收看 FM98.2 博虎点秋香的各位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 拜 拜 拜。 那下一个节目呢是我们的漫游海翻天，还请您不要换台。 好，继续收看收听。